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回到这个浩浩汤汤。咁啊，今日咧，我哋系继续讲我嘅纽西兰之旅啦，吓、啊、就系2015年就一月吓、啊、下半个月啊，去咗两个几礼拜咁样样啦。咁但系咧，其实大家都听过纽西兰咧，有啲人就话哇，真系羊多过人啊咁。咁呢个其实讲嚟都多余啦，又系阿妈系女人啦，梗系羊多过人啦，系、嘛？即系我哋揸车嘅时期，去到嗰啲咁样，周围两边嗰啲草地，好万山遍野都系羊噶嘛，吓、啊，亦都好多系牛噶嘛，人咧。咁幾耐都唔見㗎嘛，咁、我記得呢，我太太呢其實佢以前去過㗎、啊、即係好耐好耐以前啦，咁、大概去我係第一次去今次、所以佢係第二次去，佢、第二次去，但係嗰陣時佢第一次去完返嚟呢都同我講㗎，佢話我同朋友去呢，直情去到嗰度呢，發覺呢條大馬路呢係望蒙眼都冇人嘅，即係佢哋瞓喺馬路上面影相。 哇！ 你話幾誇張啊？咁、但係咧，即係今次我去到係親身感受到啦。咁啊，當然如果你去大城市，譬如 Auckland 嗰啲，咁梗係唔得啦嚇。但係你稍微細啲嘅市鎮咧，呢啲係絕對冇問題嘅嚇、啊。即係隨時可以瞓喺馬路影相啦嚇，好、耐都唔見一個人嘅。好啦，咁但係咧，當然亦都大家知道紐西蘭嘅即係風光如畫，好靚啊，確實嚇、啊。空氣又清新啦嚇、啊，因為佢又冇乜工業嘅。咁啊，遠離我哋即係北半球好多人口密集嘅地區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咧，我就你知我啊八卦啊，我最中意攞數據啊，我讀科學啊，係嘛？乜嘢都要講數據啊。咁、我就梗係想知道下，即係紐西蘭究竟有幾多人口啦？咁樣係嘛？咁啊，於是就問、問咗咧，但係翻嚟我都要再 double check 啊。咁啊，發覺咧，其實我問嗰度啲人咧都係唔夠。即係最 update 嘅，唔夠 current 嘅，咁佢話大概係4.1-4.2咁 mil 喎，咁樣即係420万啊咁啦最多。咁但係咧，如果按照維基百科佢嗰度列出咧，佢話而家即係如果按照最新嗰個人口普查，好似係2013嘅啫。咁、但係咧，佢話而家按照到2015咧個增長咧，佢話應該係接近450万啦。 450万。 但係哇，你諗下，我上次都講過，即係好似話紐西蘭咧，其實個面積咧係大過英國嘅。咁當然我講話大過英國係冇計愛爾蘭啦，啊，淨係計北愛嗰度啦，係嘛？即係英格蘭、蘇格蘭加埋北愛爾蘭咧，其實咧個面積係僅僅細過紐西蘭。 紐西蘭 嚇、紐西蘭咧，其實淨係個北島啊，我話俾大家聽，都大過台灣。咁、所以其實佢個嗰個面積係好大， 好大， 但係佢人口係少過香港。係嘛？你可以即係講出嚟，簡直係匪夷所思嘅。即係難以置信嘅，咁、所以咧， 其實好多地方咧、其實都係冇得住嘅咧。 其實唔係，係佢係仲係農業為主， 農業為主 係農莊嚟嘅。 係 嗱，一陣間我講到咧，我哋其實去咗有一個農莊度過夜，過咗兩晚夜嘅。佢嗰啲咧，其實好多啲旅遊書都特別推薦嘅，叫做 farm stay、啊，即係特別去啲農莊。咁但係咧，嗰度有一個主人咧，即係可能都50几岁嘅一個農夫咁啊，但係當然你唔好咁啊，戴即係好似話戴住頂帽嗰啲農夫都係好摩登嘅係嘛？咁同佢太太啦咁樣咧，其實佢嗰個農場咧係大到不得了，但係你估係幾多人打理咧？嗱、我呢度又賣個關子，一陣間話俾大家聽。我想講翻宏觀啲，即係話紐西蘭嗱、以面積嚟講。原來比台灣嗱，我哋好中意去台灣啦，而家好多人啦，係嘛？咁亦都覺得嗰度咧就民風比較淳朴啦，嚇、啊，即係又都比較 環境 又比較好啦，係、嘛？又比較闊落啊咁樣嚇、又都好中意住民宿啦嚇。咁、但係咧，原來台灣同紐西蘭比咧個面積咧，紐西蘭係台灣嘅7.4倍。 七倍。 哇！超過七個台灣咁大。好啦，咁但係人口係點咧？人口咧？佢就係450万咧，即係紐西蘭。台灣咧係2340万，即係最新嘅數據。即係咩意思咧？但係台灣嘅人口咧就大過紐西蘭嘅5.2倍。好啦，咁我哋最有興趣將兩樣嘢乘埋，你已經知啦，就係、個人口密度啦。人口密度咧一乘之下，原來咧就係大38倍。 38倍 咁多，38倍、即係我話講，即係台灣嘅人口密度啊，係大過佢38倍。咁當然，其實我哋應該比就用香港嚟比啦，係嘛？咁啊，當然兩睇嘅，其實用台灣比合理啲，因為台灣就唔係一個城市啊嘛，即係佢一個島有好多城市，亦都有鄉郊。咁但係香港就一個城市啦嚇。咁但係嗱，我又台灣已經比咗啦， 香港點都要計計數啊。咁、 嗯、 香港咧，嗱，咁今次真係講個人口密度啦。香港嘅人口密度咧，即係如果你上網查一查嗰啲資料，除一除佢咧，原來每平方公里係幾多幾多人咧？你知唔知香港每平方公里係住？幾個、幾十個、幾百個、幾千個、幾萬個、幾十萬個，每平方公里喎，一千米啫喎。 咁我估幾千個都有嘅。 係冇錯啦，因為呢啲就叫常識啦 ，Jeffy 係嘛？即係呢啲叫我哋叫 ballpark figure， 即係鬼子佬叫做嚇，我都唔係好知個 ballpark 呢個字點嚟，或者我哋叫做其實係一個 educated guess。因為你有個譜㗎嘛，有個譜母㗎嘛，即係 order of magnitude， 我哋讀 science 成日講 order of magnitude， 即係數量級。即係其實你唔需要好精確去到話乜嘢，但起碼你俾到個數量級，個數量級有個譜㗎嘛。咁、每平方里一定唔會幾個人啦，亦都冇可能一平方里住幾十萬人啦，係嘛？所以呢係幾千係啱嘅。但係呢個幾千其實都高㗎喎、原來係 6900。 係啊，原來香港咧平均每平方公里咧係住6900人，好犀利啊！咁但係紐西蘭咧，你真係點估都估唔到嘅啫，每平方公里係住 17个人。哇！ 你話爭幾遠啊？咁你除一除咧，原來係相差400倍。 400倍。 係啦，咁我即係咁講咧，其實我哋香港啊，都完全可以紐西蘭人咁樣享有咁優美、咁闊落嘅居住環境㗎，只要我哋。每攞400个香港人，召集400个香港人，就杀晒399个，剩翻一个，再攞400个，又杀晒399个，剩翻一个，如此类推，杀剩嗰啲就完全可以享有好似纽西兰咁嘅居住环境噶啦。 嗯， 咁所以你明白咧，原来即系呢个世界原来嗰个参差咧，系好紧要。即系我哋话不患寡而患不均，呢个不均咧。原來嗰個落差真係大到你難以想像嘅，係 啊， 係嘛？咁所以冇辦法嘅，你恨人哋，必有一恨嘅啫。我哋嘅人口密度嘅400倍，係嘛？咁我哋每400人死咗399个咪得咯？咁你唔得噶嘛呢樣嘢？咁你即係個遊戲就咁玩法咯，大家明白係嘛？因為實際上好似住喺唔同嘅星球咁啊。 係啊。 好啦，咁啊講翻頭先個 farm stay 啦。個 farm stay 咧，我哋去到咧，咁啊真係好靚。呢、這個其實係我姐夫。去揾資料訂嘅喺網上訂，咁、我哋賺到佢不得了啦，係嘛？梗係咁樣咧，當然都係撞彩嘅啫。但係佢有啲相嘅，網上有啲相嘅。咁、其實唔平嘅嚇，即係住同埋食，因為佢包圍食。你嗰度咧方圓唔知幾多里咧，你都冇嘢食嘅，你一定要幫襯佢嘅。即係起碼個早餐同個晚餐。咪中間揸車去玩咧，喺第二度食啦，係嘛？即係都好去到好遠。咁但係咧，佢原來就喺個小山丘上面，望出去咧，哇！360度冇遮擋，嗰啲咧就係所謂。即係嗰啲咁樣嘅草原咧，起起伏伏啊，同埋又有啲樹林啊咁樣咧，就睇得好遠好遠嘅，靚到不得了。咁、我最記得即係去到咧，就見到即係呢度又見到牛羊，嗰度見到牛羊，遠處啊有好多牛羊嘅山坡咁樣啦嚇、第二日朝頭早先精彩啊，哇！直情好似仙境一樣，因為咧又有啲霧啦，但係亦都有啲雲咧，直情就喺啲即係遠處嘅半山嗰度啊。啊、一半咁樣樣咧嚇，即係嗰啲雲喺度唔喐嘅咁樣，上面就睇到山，下面就睇到山，但係中間係雲一條雲咁樣，哇靚到咧嗰度啱神光稀微啊，啲光線又靚啊咁樣樣，咁嗰度叫 farm stay 啦。但係最緊要嘅咧就係話，我同佢傾偈啦，我哋12个人啦嚇，咁佢係兩個人招呼我哋嘅啫，嚇、兩公婆嚟嘅。我都講嗰、那個男嘅咧，其實係應該有啲毛利族嘅血統嘅，但係又唔係純種。但個女嘅咧就白人嚟嘅，應該係咁佢我哋傾偈，佢心裏仲唱首歌俾我聽，唉，好好玩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哋問佢就話呢度究竟有幾多牛？其實佢養牛為主嘅，佢話羊就唔係佢主要嘅，佢係養牛。但係佢養牛咧，主要就係牛奶嚇、dairy product 係我揸牛奶嘅。咁所以咧，第二日咧，其實我哋有去睇佢揸牛奶嘅咁、但係揸牛奶咧，我就諗住，哎呀，咁就好咯，翻先有機會親手去揸啦咁樣，卒之都冇。因為原來咧，佢揸牛奶嗰度咧，其實佢都係即係半現代化嘅。咁、樣咧，嗰啲牛咧就企曬喺度咧，但係咧就背脊對背脊咧就分開兩排，但係背脊同背脊之間即係 pat pat 同 pat pat 之間咧就喺度坑嘅。咁你走入去，咁又有啲機器啊走埋去啊咁樣嚟去同佢揸。但係咧有一樣嘢你估唔到嘅，原來咧喺個過程入面咧。佢一路一路咧係屙屎嘅，其 佢啲牛，所以一撇一撇一撇，系啊， 一路揸路， 系啊，即系好多牛都系嘅， 系，嗯， 唔系只只，但系个问题咧，即系到咁上下就嗰只撇，咁到即系呢个拨咁样，咁你真系顶唔顺嘅，所以咧，我哋嗰个农夫咧，就当然佢着晒保护衣物啦，吓，即系着晒对拨啊，但系其实都一身都系呢啲咁样污糟邋遢嘅啦，啊，咁佢所以佢又唔俾我哋落去啦，咁我哋都唔够胆落啦，系嘛，咁估唔到，哎呀，以为卒之有机会揸下牛啦，卒之都冇，其实佢而家揸嗰度咧，佢都系用机器嘅。佢而家唔係用人手揸噶啦，佢揾機器一套上去咁樣嚟。 但係嗰啲牛好聽話噶喎，佢就 冇辦法啦，好聽話㗎。係 啊， 唔係佢開頭咁樣㗎，好得意㗎。原來佢想揸只牛咧，佢都有一條嘢咧撩下佢嘅。佢唔知撩下只牛邊度咧，佢就會刺激佢，咁佢自然就會分泌得好啲。咁但係你就揾嗰個咁嘅吸上去啊嚟去揸奶。咁你知啦，而家你知我哋成日係提倡呢個喂母乳啊嘛。其實母乳人都一樣㗎，有時佢唔方便喂 B B 嘅時期，自己都可以揾個吸住個乳房嚟去揸啲奶，擺落個奶樽啊，然後到個 B B 需要先俾佢飲噶嘛。咁其實佢哋其實揸牛奶已經係咁，你唔好以為仲係以前嗰啲咁樣嗰啲叫做 milk maid 啊，嗰啲牛奶妹係嘛？咁樣咧就係攞個咁樣嘅鐵桶啊，走埋去係咁揸揸揸咁樣。係 咯， 冇㗎啦而家嚇。好啦，咁但係咧。我哋問佢咧，就係話佢有幾多隻牛咁樣樣咧？如果冇記錯咧，佢話有275隻牛。好犀利啊！其實係 佢係咪其實嗰啲係咪兩？ 咁佢係遍佈好遠嘅。咁但係咧，佢就要即係揾你啲狗啊，窩狗就嚟去趕牛。咁然後咧，啲其實啲牛都大概知㗎啦。佢每日咧就係、是、好似唔知係咪揸兩次嘅，一早一晚嘅嚇。咁、其餘時間就有佢放牧咁樣樣嘅。咁、但係我哋就問佢、那個地方大得好交關，佢話嗱呢度你眼所見嘅。氹氹框360度、哦，我去喺小丘上面啊嘛，都系我个农庄嚟嘅，哇！咁我哋呆晒啦，咁啊几多只牛啊？咁啊275隻牛啊，咁样样，仲有一扎羊啊，咁样样。咁我话咁，其实你哋几多人打你啊？咁，你见晒咯， 就系佢两个啦， 就系我哋两公婆噶啦。 哇！ 吓，咁佢话不过唔系，有时咧就如果特别忙碌嘅。期間我唔記得佢講即係咩，佢話有時咧我哋都會請個幫手嘅，但係嗰個 part time 嘅咁樣樣，咁、你可以當兩個半啦，咁兩個半加兩隻窩窩狗，打你曬成個農莊，哇大過咧我諗嗰度起碼有10個圍院咁大，最少啊，係兩個人打你曬， 咁多隻， 咁犀利嘅真係，當然而家你話科技又發達， 咁佢嗰啲揸牛奶咧係咪好快咧？ 係啊，佢哋一揸咁就即刻自己嗰啲管道就入咗去，咁落咗有啲樽度㗎啦。咁然後就啲汽車就即刻裝。咁佢可能中間都要經過嚟去一個雪藏嘅階段。我唔係好記咗啦，因為我哋就後嚟掛住玩烏烏狗啦，就冇點樣即係追問佢啦，又掛住影相啊咁樣啦。我淨係記得啦，總之咧就係佢揸完曬之後咧，咁就放走曬啲牛，然後就揾一條大嘅水喉。系咁肥肥肥肥肥肥肥翻乾淨嗰度，其實嗰度係半露天嘅，又唔係完全露天，即係佢有下遮頭，但係又唔係一個室內咁樣半露天嘅。咁所以佢都提出一個問題，即係我哋大家都知道，佢話其實咧近年咧紐西蘭咧好多地方咧都遇著唔夠雨水，啊，即係旱啊，乾旱嚇。咁、當然呢個亦都係個氣候。嘅異常啦，咁佢話其實我哋真係好靠雨水，因為你睇佢，佢每日淨係早晚揸完牛奶，淨係沖洗啊嗰條大水喉啊，你都可想而知啦，係嘛？咁當然你話個放牧嘅時嗰啲草咧，講真咧，佢有時都會灌溉下，但其實都係靠天嘅。大成咁，你點淋啫？講真，即係可能係最乾嘅時期，佢嗰度幫一幫手，但係都係靠天嘅啫嘛。嗰啲草係嘛？咁所以你話如果個天氣一變化，一大旱嘅時期咧，就真係致命嘅打擊嚟嘅。咁但係我又講翻就係話嗰個人口密度啦，原來真係低到咁得人驚嘅。 系啊， 系嘛，咁所以即系完全两个完唔同嘅游戏咯，你可以咁讲啦，系嘛。好啦，咁啊讲翻咧就系、是、我哋个行程啦。我哋嘅行程咧，上次讲到我哋先去 Auckland 啦。咁 Auckland 咧，其实嗰度有咩玩咧？就最紧要就系落咗去南部比较近嘅一个镇，就叫做 Hamilton。咁原來 Hamilton 咧都係屬於好似紐西蘭，唔知係四五大城市之一㗎啦，已經嚇。咁佢嗰度再去咧就有一個叫哈比鎮。 就是 哈比人啦，系啦。咁另外一個就係個火山谷，咁我哋玩咗啦。咁玩咗之後咧，後嚟就坐飛機就落咗去皇后鎮啦。